喂，欢迎嚟到港珠澳第二十八集啊！咁今日由我城邦二世做啦。 系有冇车喺度嘅？ 啊，我病到扑街，所以今日咧讲嘢咧会好 off beat 系。 咁啊，喂，好木头啊！咁啊，嗱声搞掂咁就快做头啊！ 系啊，快啲打飞机。咁其实即系播出嘅时候，而家月尾啦，咁大家记住交月费啦。咁即系五区公投运动、全民制宪运动都进行得如火如荼。即系如果香港手足有时间，就落街站帮手啦，系啦。事不宜迟啦，咁今集又系非常之紧凑啦。今集嘅剧情，喂，阿猫姐，你呢排好火啊又？ 哇，呢排梗系火啦，睇到啲新闻日都真系话睇到眼火爆啊！ 喂， 睇到个卖国贼咧，卖国 即系喂个卖国贼咧，你今日咧，你有冇睇佢咧？佢走去呢个叫做天安门咧，同阿李克强咧喺度阅兵，似北韩咁。金正恩 咁佢做乜？点解佢唔烧咗本澳洲护照咧？我真系想睇佢睇，不如天安门烧咗本澳洲护照型喎，咁样。 喂，其实咧嗱，Anzac Day 就嚟嚟啦，即系你有冇见过咧？澳洲历史上咧系有啲所谓咩阅兵仪式嘅？冇噶嘛，系咪啊？ 边有噶澳洲？ 因为啲咁柒， 呢啲系共产国家先有嘅嘢嚟嘅啫。而家俄罗斯都冇啦，以前俄罗斯都有啊，而家冇啦。 咩啊？屌！ 共产先会做呢样嘢噶。 普京自己都咁捻有霸气啦，使乜阅兵啫？系咪先？ 而家普京都未阅过兵，佢咁耐系啊？你以前系而家得翻北韩有啲嘢，就算越南都有共产都冇乜搞呢啲噶。 你缅甸军政府以前都有，而家都冇啦。 系咯，咁落后呢啲嘢就系、是，唉。呢啲唔理佢啦，但系我覺得最難頂係依排嗰啲 news 係日日睇，日日真係要講曬粗口仔咯。 咩啊？即係其實咧，即係香港聽眾唔知啦。最近我哋澳洲總理咧，阿譚寶咧 ，Malcolm Turnbull 咧，就訪問呢個叫強國啊。即係我唔會用訪問嚟形容佢咯。佢似你知 咪探親，我覺得佢係 唔係啊？屌朝貢啊！即係好似以前嗰啲咩各方使節來拜見呢個中土皇帝咁啊。 哦，咁啊 係， 咪見老細咩叫做？ 咩啊？ 佢哋揾見老細，見老細 述職 分 述 職啊， 係啊， 揾老細係啊。 咁咧，其實我而家咧，我個 screen 咧而家咧係開撚住 Malcolm Turnbull 咧個 Facebook 咧咁啦。咁即係第一張相。 你知唔知有個 group 咧係每日都 monitor 佢嘅 activity， 好搞笑啊！ 做咩？想暗殺佢？ 啲人喺度日喺度小插路插咯。有個 group 係專門update 佢每一日有啲咩買國新聞嘅喎，即係翻咗中國之後。 你可唔可以 send 俾我？ 嚇？咪喺佢系咪喺阿 Louis 嗰度咯？跟住有班友喺度日日跟住喎。 我屌，唔系即系总之咧，即系咧，而家咧有咗我而家嗰张相咧， 日日睇住佢个 Facebook， 因为佢个 Facebook 咧会不时 update 啊，佢入边嗰啲相噶嘛。 唔系佢两公婆而家咧就系咧，即系对住呢个习大大喺度，好似即系好似个白痴仔见老细咁样咯。 系啊，佢嘅老细噶嘛，个个都话佢 employee 啊。 跟住之后咧，佢咧即系咧阿 Turnbull 咧就喺上海咧访问咗条臭细咧。咁條臭細咧做乜撚嘢咧？佢就 set up 咗一間嘢咧，就即係專門推廣去呢個叫做 喂，但係得中文嘅啫，好似話得乜 Mandarin 嘅啫， 黐線嘅喎。我上過課曬，屌你老尾，真係唔係其實唔係即係你話你又想 make Australian successful， 但係你而家係 make 緊 Chinese successful 喎。咁你而家澳洲係 Prime Minister 喎，咁你 make Chinese successful 把撚啊！屌你老尾啊！真係快撚啲死啦！ 係啊，就係、是、我好唔 understand 喎。如果你真係想 make Australian great 嘅話，你諗下而家我真係琴日真係特登 check 下啲 GDP 咧、 啊。 其實而家中國嘅 GDP 係跌緊噶嘛 ，IMF 嗰度有資料睇㗎。係 啊。 但係佢哋 predict 咧嗰啲國家，譬如印度啊、Bangladesh 啊、Cambodia、Laos 啊、越南嗰啲咧，其實而家啲 GDP 咧已經 over 咗中國嘅喎，知唔知？ 係啊， 跟住仲上緊喎，佢哋係啊。 你中國太多人啊！屌。 唔係啊！你根本你好多人失業啊嘛！你而家中國， 你 manufacturing 又死好多， 你經濟好嘛？而家根本就係、是、根本有一隻沉船嚟喎！我都唔明點解 Turnbull 要搭沉船咯、 啊， 佢 咁啊，即係講下， 即係帶領澳洲搭沉船喎、啊！而家 咁我不如講下呢一樣嘢啦，即係咁啊 ，Malcolm Turnbull 咧，咁就今個禮拜去咗強國啦。你知唔知佢即係佢咧就講到自己咧好撚成就，好撚成功咁樣咯？咁就話即係你知佢 成功定賣國？成功定賣國？ 佢做一樣嘢咧，就我覺得好卡嘅。佢就即係澳洲政府咧，或者上海咧，整一樣嘢叫 landing pad， 咁就 for 呢個澳洲嘅企業家啦， 同埋 professional network 去上海做生意咁样，系啦。 哇！吸晒啦，俾人哋啲钱。 咁跟住之 后 咧，即系呢个佢就话咧 ，this partnership is a global first and has the potential。 系咪而家因为你上面强国冇钱，要吸翻人哋啲外资入去，跟住吸人哋啲钱啊？ 睇嚟都系啦。 啲美国佬都走晒，你澳洲走去入，系咪戆鸠啲？点解啲人唔用我脑咧？ 咩啊？ 美国佬走晒，你仲入去？咁佢唔用下脑，点解美国佬走咧？ 即系佢就话咧，要呢个 reset 呢个 Australia 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boost the nationals nations innovation program。跟住之后佢话咧，即系有已经有8间嘅强国公司咧，而家系 commit 咗$30 million。咁 to support 呢個 Australian research into 呢個 biotechnology 啦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咁就諗住咧，即系咧喺 UNSW 咧投資$100 million咧，咁就喺一個叫 incubator 咁樣咯，即係啲強國人嚟澳洲研究啲咁嘅嘢，屌你研究毒奶粉？ 唔係啊，$100 million，其實大部分啲錢咧就係起樓嘅， 係啊， 即係喺嗰個研究院可能用。$18 million啦，跟住剩翻嗰啲就起楼卖俾佢啲同胞嘛。 咩啊？起宿舍 啊？ 起宿 起楼咯，即系起楼咯。 咁啊，即系除咗呢，即系其实咧大雕咧，其实就唔系冇咩嘅，因为其实你始终实职咧，咁阿爷俾啲钱你使啊嘛。咁咧， 会唔会因为而家选举就嚟近，佢顺便交钱咧，搵金主咧就 系咩啊？系啊，即系好似呢、這个佢唔系私，佢要私底下搵金主啊，好似黄之锋咁样。 啊，系咯，佢冇金主噶嘛，如果唔系。 系啊，咁就即系金主呢样嘢，我阵间会讲啦。佢就话咧，2017咧，要始至成为呢个叫做Australia China Year of Tourism 咯。咁就话。 咁即係澳洲唔使講英文㗎喇咁落去。 China is Australia's most lucrative tourism market and is estimated to be worth $13 million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Nearly 1.1 million 全將佢 softenize 啦。 咩呀 ?softenize 得入大陸咪算囉搞多咩。 佢呢其實好撲街㗎喇佢就呢即係將個 visa application process 呢就會將佢變全中文，咁即係原本咧有8個 student visa category 嘅，咁就會變2個咁樣咯。但係即係其實我有嘗試啦，去揾詳情咧，呢啲 student visa 究竟係乜撚嘢嚟㗎啦？咁就 我屌你嚟讀英文，你有冇搞錯啊？俾中文網頁佢嚟申請，唔 Q 識英文入嚟讀書有冇搞錯啊？ 屌佢老母咯，所以 黐乸線嘅，你嚟讀，你而家嚟入嚟澳洲，咪應該要讀英文咧？ 咁咧，佢就话即系呢个 黐线嘅呢条友真系，唉，即系喺天安门烧佢本护照啱唔啱？ 系啊，我都话火烧佢春袋， 整佢个肺啊！ 咁咧，咁佢就话即系呢个叫做即系佢就会话呢个澳洲就即系虽然强国系就嚟支爆啦，而佢对铁嘅需求咧就好即系少好多， 佢识条铁 系啦。咁就話即係澳，即係咧呢個佢就喺擦鳩上海鞋咧，就話上海咧有成1300個 steel reinforced 嘅 skyscraper 啊，咁就話係 with the help of Australian architects, engineers and Australian iron ore。屌你老尾，你揾呢，即係你揾呢啲嘢嚟自己喺澳洲起鬼城都冇咁嬲啊，係咪先？ 係咯， 係啊。 黐乸線，我覺得佢係真係喺度賣國噶嘛，就係咯。 咩？應該快啲嚟死嘛！咁長度。 咪係咯，跟住佢咩？搞多啲咩 tourism 嚟啊，多啲 Chinese friendly 嗰啲嘢，哇！真係睇到我眼都突埋，真係。 即係美國，其實咧原本咧美國佬。 你試下你去旅行啊，你去日本啊，人哋會唔會整啊 Chinese friendly 啊？你咁多強國客去。 咩？揾日文屌你老母！ 嚇！ 揾日文屌你老母！ 哇！係咯，黐乸線，人哋會唔會整翻你嗰啲 language 就你唔會噶嘛？咁有病啊 ！Turnbull 真係。你不如話澳洲而家變咗大陸咪算咯。日旅咩游啊？ 唔系你知唔知咧？即系咧， 你有冇睇？系咯，你系咪啱啱你 share 有个 news 话大陆而家有5.几个million人有失业啊？ 咩啊？系啊。 系啊，咁系咪即系想大陆咧？即系唔想啲人失业暴动啊？咁就俾个机会佢啦。嗱，你喺澳洲啦，做黑工又好，乜都好啦，嗱，冇问题啊，咁样咯。 仆街咩？即系咁咪即系变咗省港骑兵？ 系啊。 屌惊！ 我覺得係咁咯，唔係咁你嗰啲失業啲人點搞啊？大佬擁佢去澳洲咁，佢咪 problem solve 咯。 咁啊，即係總之咧，呢個叫做 係啊， 原本咧，即系美，即系系得阿 Malcolm Turnbull 咧，至咁捻擦鞋，即系美国咧。 喂，但系啲澳洲人好支持佢噶喎，好多人会今届会选佢噶。 唔系，即系美国咧，原本咧个即系个国防部长咧，原本就谂住今个礼拜去北京访问咁样噶嘛，但系因为南海关系咧，佢已经屌佢老母唔捻去。 喂，但系佢一啲都冇提南海喎，今次去。 冇啊，咪戇鳩。 唔係啊，佢根本就係攞錢啫嘛，探老細上邊攞錢啫嘛。 即係咧，即係我 睇得出佢根本，你佢都唔係講關於啲澳洲人嘅利益，佢完全你睇唔到佢嘅訪問，係冇一樣嘢係關於澳洲人嘅利益喎。跟住我最慶咧，你入佢個 Facebook 咧，跟住有啲人鬧佢嘛，佢話你咁樣翻中國，跟住又買 visa 又買成，跟住你究竟對澳洲有咩好處？知唔知嗰啲誒差人仔咧即刻幫曬口咁咧？話其實咧咁樣先至出眾澳洲嘅經濟啊嗱，我哋買地咧咁樣先可以第日咧令到有 trade 啊進口貨會平啲咁咯。跟住啲人话咪屌佢咯，我唔需要 made in China， 我要 made in Australia。 但系我自己觉得啦，呢啲嘢咧，如果阿 Malcolm Turnbull 一选唔揾到七月咧，会扑街嘅。佢变咗曾荫权俾人追杀嘅。 我唔出奇，因为佢 Cayman Island 单嘢都未搞掂噶，即系好似嗰个僭建嗰梁振英咁，都未搞掂噶佢单嘢。 咁咧，即系总之 Cayman Island 单嘢，如果啲人撩到佢贪污，佢好大镬噶。 咪啊，系啊。咁就 嗰單嘢未解決嘅喎，其實你唔好以為冇事啊，係冇人查佢啫喎，因為可能佢而家收埋咗啲全部嘅。 咁咧，即係總之咧，即係佢呢？其實咧，我覺得 Malcolm Turnbull 有樣嘢咧，同六八九好鳩似嘅，就係咧，即係六八九咁玩下話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咁樣啦。Malcolm Turnbull 咧就整咗個咧，即係佢就話呢個叫做投資計劃咧，高科技投資計劃咧，就係同呢個叫強國嘅 Torch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which is 係呢個中國嘅呢個叫社科院啊，係做係整出嚟嘅 scheme 咁樣咯，即係要迎合佢哋嘅需求咧，我係不能知所謂。即係咁呢個叫 Torch High Tech Industry 做咩咧？咁其實我 summarize 佢咧，就即係要即係全部嘢要走呢個高新科技路線啦，令呢個叫做民間嘅科，即係我而家用一隻匪語嚟講呢啲嘢，因為其實我係睇英文，跟住我譯翻做，因為我要符合國情咧，所以我譯翻中文咁講啦。要研究呢個高新科技啦，令到呢個民間嘅科技研發咧，同埋呢個叫做科研嘅人才增加啦，咁要揾 capital 啊、technology 啊之如此類咁啊，屌你老味鳩噏！你所謂強國嗰啲科技產品啊 ，OnePlus 啊、小米嗰啲，有幾撚多 respect 啫？係咪先？阿里巴巴啲人當你戇鳩咁坤，係咪先？ 係啊，真係講真，你真係做高科技嘅好心嘅學美國佬，美國佬人哋一早已經去印度插旗啦， 或者以色列。 印度、以色列同埋其實巴基斯坦都好多 I T 人才咯，唔知你知唔知？ 係啊，我知道啊。 係啊，人哋美國佬一早已經去曬插旗咯。你真係搞高科技，你唔會大陸搞喎。美國佬都唔去大陸搞，你就走入大陸搞，係咪戇鳩咗啲咧？ 你 如果咁好嘅美國佬一早入去啦，係嘛？ 美國佬無寶不落係咪先？ 系咯，美国佬唔入嘅，你谂下啦，系咪好嘢啊？好嘢点会轮到你啊？系咪先？ 唔系，仲系美国佬、英国佬走头啊！讲紧系， 人哋系走喎、啊，而家系咪先 ？Manufacturing 嗰啲就走晒去 Bangladesh、Laos， 跟住咧高科技就去印度、印度、巴基斯坦、 印尼、 啲咩？ 印尼、马来西亚、 菲律宾，系啊， 系啦，越南。 越南高科技冇咁得，越南都系走去做厂啫，多数系。 系啊。 是啊，高科技都是这些咯，因为讲英文的国家。 你做唔记得我新加坡。 啊，新加坡咯，系咯。 新加坡。 黐线， 新加坡系咁开 data center 嚟噶。 我就宁愿 Malcolm Turnbull 去新加坡好过啦，系咪先？ 我宁愿去做李显龙只狗啊。 喂，系咯，黐线，你新加坡起码都有 law 嗰度，系咪先？ 咩啊？系啊，唔系同埋新加坡咪又系跟美国佬做人。 就系咯。 啊、 我就唔明點解佢咁刻意要親中，我真係諗唔到點解。除咗佢去揾金探老細同揾金主之外，我真係諗唔到有其他原因。佢點解要咁親中？ 只係金主。 係啊，因為佢選舉要錢啊嘛。諗下好去唔去？點解而家先去啊？佢啱啱做嗰陣點解唔去啊？ 唔係，其實佢做咗成年嘅咯，差唔多。 就係、是、咯，佢點解嗰陣時唔去？而家選舉先去啊？ 喂， 佢個仔唔係爭人好多錢嘅咩？好似話喺之前睇報，因為爭人好多街數。 嗱咁咧，佢個仔咧，其實咧係點樣爭人好多錢咧？其實我都有 research 呢單嘢嘅。咁佢就係咧玩呢個科網股咧，炒爆咗咯。跟住之後咪輸咗一。 佢個仔個老婆咪好多錢嘅咩？點解唔幫佢搞呢啲？搞點？ 咩啊？ 佢都食惡貨啊嘛！ 佢话所谓嗰个系香港出世嘅话，佢嗰个新抱。 咁咪但系大国货嚟噶。 系啊，国货嚟噶嘛，讲国语噶嘛，好似。 咁都系啦，跟住之后我睇嗰啲 AFR 嗰啲戇鳩评论咧。咁佢哋喺度話，即係 Malcolm Turnbull need to sell e-commerce and trade zone to China。咁又話應該即係出口多啲奶粉啊，出口多啲 iron ore 啊，諸如此類咁樣。喂，大佬，最近嗰單咁嘅新聞，你知 Orange 嗰度 Electrolux 執笠啊嘛，成有幾百四百幾個 worker 又冇嘢做啊嘛，係咯。 唔係喎，係喎，講起咧，出口咧，最近有冇睇嗰單新聞咧？而家嗰啲大牌子嗰啲奶粉咧，中國要佢哋攞翻個進口證喎。 Davendale 啊嘛。 唔止 Davendale，Bellamy 啊 ，Davendale 啊，仲有邊個牌子咧 ？Apple 都要佢攞，要佢攞翻嗰個進口證喎。跟住咧，但係代購係唔使啊，知唔知？ 咩啊？ 代購就唔使攞啲進口證、啊。 代購佢當私人進口啊嘛，仆街。 係啊係啊，黐線嘅，我覺得有冇搞錯啊？ 唔係啊，咪即係一嚿，唔係分中嗰啲咁嘅某啲大袋啦。 咪咁佢多啲 travel 神，咁多啲人咪嚟做呢啲 trading 咯。咁你點知啫？佢做代購， 分中嗰啲咁嘅啲大官啲咁嘅仔女咧，根本就喺澳洲做代購。你唔好話我話，如果唔係佢喺大陸都要集散噶嘛？你唔撚買通嗰人，你點樣散貨啫？係咪先？ 係咯。 即系咧呢个 唔系啊，佢而家未嗰个咩 tourism 嘅，未又整到成街代购过嚟咯。 个 Turnbull 咧仲讲啲咩好鸠嘅嘢咧，咁佢就话 urges greater openness 啦，即系佢想呢个叫做即系强国咧开放多啲个 market 俾，即系佢即系佢擦鞋擦到系话，即系邓小平，即系佢就引述翻邓小平话呢、這个叫即系中国改革开放嗰阵就最强盛嘅时候。如果鎖國嘅話咧，就會變弱勢。擦鞋使唔使擦鞋擦到咁啊？屌你！ 未啊，咁佢中意佢中國，未燒個本護照翻中國，我完全贊成嘅喎。 係啊，即係喂頭先咧，其實咧，我想講咧，即係澳洲國內所謂 manufacturing 啊嗰啲嘢全部死嘅話，咁就其實發生咩事咧？咁喺我哋 New South Wales 嘅鄉郊地方咧，有個小鎮叫 Orange 啦。咁就即係原本咧，伊萊克斯咧一個瑞典嘅牌子咧，就喺嗰度咧。你知唔知佢做雪櫃嘅？ 咩都電器都有啦，我買吸塵機乜都有啦。 但係嗰間廠係做雪櫃嘅。 我嗰間廠專門做雪櫃，係啊係 啊。咁就咧，即係話就佢缺 威斯汀嗰啲都好似喺度做 喎。係啊，佢 could not compete with 呢個 overseas based manufacturers 啦。咁就即係有即係咁就炒咗300個員工咯。咁有90個員工咧就會仲係俾伊萊克斯請做嚟 decommission 個 plan 啦，即係譬如執啲機啊，空置咗佢啊，喂搬屋咁樣咯，係啦。咁即係好撚戇鳩咯，即係呢個叫啲人咧就話如果嗰啲工廠嗰啲人咧。如果不做廠的話呢，那就可以去那果園裡做事啦，去這個叫 不是有人說不如將那個 plan 賣給人家做 mining 喎、啊、 就不是因為他基本不是因為 Orange 其實是很多時候是找來即係佢 serve as 嗰啲 mining town 嘅咩啫嘛， 跟住俾啲 local 係咁屌佢喎，話呢度本來係工廠，你繼續做乜搞嗰啲 mining 搞污染啊？ 同埋毒死啲人啊嘛， 毒死啲人啊嘛係。 就話咧，即係呢個個 union 咧就話 the former employees' prospects of finding long-term work are slim 咯。梗係啦，大佬嗰度乜都冇 ，mining 又死，咁即係黑食嘅啫喎。 係黑食㗎，即係政府叫你食草咯。 咩啊？食牛屎？ 牛屎都冇得你食啊！而家你農地都俾啲強國人買曬。 任共住。喂，其實啦，講起強國人咧。最近咧，Sydney U 咧有個 TA 咧係我哋嘅英雄嚟嘅。 哇！正啊呢、這個。 咁呢單新聞咧就咩咧？咁就講啊，呢、這個叫去年取得澳洲籍華裔博士生，憑中國護照辱華，被批種族歧視啊！咁一個喺雪梨大學，屌！即係我其實我唔係好明咯，點解咧？蘋果即係明報啲咧，要話悉尼大學咯，屌你老咩雪梨啊！仆街。 唉，呢啲唔系重点，重点系佢个行为正，简直系 hero 呢个人，简直系。 系啊，咁、那个博士咧叫吴维啦，咁佢其实系 Sydney U Business School 嘅 TA 啦。咁佢旧年咧就成功入籍澳洲，咁其实咧点解咧佢咧即系俾人踢爆，佢喺度系咁喺度揩咧，就系、是、我谂系俾人毒灰咯，即系佢喺微博写噶嘛呢啲嘢，咁就即系佢喺度。 但系我明点解嚟咗澳洲仲喺度微博咧？ 唔系啊，唔系强国人嚟咁啊。点解你嚟澳洲？你有听热血时报？ 我都唔系成日听啊，有时啊节目啱听咪听咯。 点解你嚟澳洲？我哋都做埋 radio 节目。系咯。咁咧，即系咧，佢喺呢个微博度咧，成日写埋啲咩出位言论啦，例如批评呢个中国留学生为留学猪啦，即系喺度屌鸠佢话要啲论文嗰啲嘢咧，全部咧都要搵俾钱去写咁样。跟住之后咧，佢最癫嘅一样嘢咧，就系咧，佢 upload 咗自己个 citizenship certificate 啦，跟住之后咧，真系烧鸠本强国护照。 哇，正呢、這个，好正呢、 這个。咁佢烧完之后咧，屌佢仲要抌捻落厕所度咯，好正嘅， 好正。 系啊， 好似话佢阿妈教佢好憎大陆噶。 咩啊？系啊，咁就即系其实咧，佢系啊，佢话佢阿妈教佢好憎大陆，唔系，即系其实咧原文咧，我读翻嗰个原文出嚟，佢话咩？有个留学团代表澳洲，即系团系即系猪嗰个团啦，代表澳洲学生表示，我们丢了澳洲学生的脸，很可惜哦，我来教你们这些学生的 tutor。悉大的金融課程很難，不知道以留學團的智商又會花多少錢找論文代寫。喂，屌你好撚誠實喎，係咪先？ 好撚誠實嘅啫。喂，咁我真係完全睇唔出有咩 racist 喎，佢只不過講緊呢個。 佢 satire 啫嘛，係咪先？ 係咯，佢都冇 racist， 佢 waste 啲咩咧？我想問一下。 唔係，即係其實即係佢只不過係講翻自己嘅人，同埋話你班友即係又會俾錢寫論文，屌你老尾！你雪梨大學啊，多嗰啲咩代寫啊、代筆啊嗰啲廣告，周圍都係咧，嗰啲廣告仲要全中文嘅添，係咪先？ 喺嗰啲仲 racist 啦，你啲廣告。 唔係你呢個澳洲，你做乜撚嘢要揾中文廣告？同埋你而家講個事實喎、啊，大佬，即係如果唔係有咁嘅 demand 喺度，呢啲咁嘅代寫啊嗰啲咁嘅廣告，做乜會喺度先？係咪先？ 係咯，同埋呢條友都唔會可以咁串啦，係咪先？ 咩啊？係啊。咁佢就即系，佢就俾呢、這個。 但系佢正喎，中意佢燒嗰下喎，好 型。佢俾嗰啲乜戇鳩左膠學生喺度屌到佢撲街咯！屌你老尾，你班左膠學生，你揾唔揾到工噶啦？係咪先？ 係咯。 咩？仲有啲卡嘢就係咧，其實咧，我覺得最卡就係咧咩？ 喂，其實佢係咪諗住都唔教書啊？所以就都唔行啦。 喂，其實咧，我認真咧，我諗住揾佢做訪問。 咦，好喎、 啊。係，我即係我。系啊，即系我系我真系非常之尊重呢位吴生。咁佢咧另外一个微博咧，佢就话 非常尊重。 乜正啊？屌你！我想做呢啲嘢，好捻柒耐噶啦，真系。即系呢个咩？在澳洲读高中的时候，大约七年前，忘记什么事，也是一群人换 Q 国旗 QQ 头像。当时和高中朋友一起换了那日本国旗作头像，俾同学亲戚喷是肯定的。那时没有，虽然没有什么理论知识，也有基本审美观。高中朋友不关心政治，后来日本读庆应大学，要同恩生讲一样。毕业进远人市场部，日本原发事故反对家人劝说，坚不决离开日本，这是爱国者咩？好伟大！ 喂，真的要访问他、哦，揾集请他来好啊！ 我出去吃饭都得啊，屌！ 喂，揾集请佢嚟喎，喂呢、這个够正。 咩啊咩啊，即系咩啊，系啊，佢话咩 ？As a Chinese student， 即系咧，佢访问啲咩？ 喂，但系佢有冇咩 access 先？ 我呢啲我咪后讲咯，系咯。 系啊。 即系其实咧，我唔系好明咯，嗰啲咩强国学生就话咩 ？As a Chinese student， I feel very insecure in his tutorials and lectures because of how clearly he shows hate towards Chinese and the Chinese。 佢都冇话 hate Chinese， 佢就话啲人猪啫嘛。 佢派啫嘛，系咪先？ 系咯，佢都冇话系 Chinese， 系咪先？佢嗰个文都冇写 Chinese， 佢话嗰啲猪啫嘛。 唔系啊，咁留学，即系你可唔可以否认留学团系唔会走去写代笔先啊？唔会啊嘛，咁你收皮咯，屌你老母！ 啊，系咯，咁如果你话佢 racist， 咁咪即系话你自己留学团咯。 咩啊？ 如果咁，咪即系自己认猪咯。其实嗰啲人好白痴嘅，即系如果你话嗰条 racist， 咁咪即系你认佢话你系猪咯。 咩啊？唔系，同埋其实咧，啲鬼佬咧好戇鳩，即系咧佢唔系好知咧，即系如果咧唔系咁捻讨厌自己国家咧，根本就唔会嚟呢度。 佢哋根本就唔明呢样嘢噶啦。 系啊，咁啊，即系戇鳩鳩，即系 戇鳩啊！食国货最叻啲鬼佬而家。 唔系好揩佢话咩？咩 ？My mom's mind has developed to this extent that it is shameful to become a Chinese better than most people。咁系真嘅喎，屌！即系如果啲强国其实入边啊，好多人其实系个脑开咗，但系走唔捻到啫嘛，系咪先？如果唔系，点会拱走佢，拱走啲仔啫？ 系啊。 啊，系，但系屌，即系佢已经系 呢条友简直系 hero 啦，我觉得。 但系大学已经炒鸠咗佢啦，话咩 we will not tolerate this behaviour 咁样咯。 咪可能佢做第二样嘢都谂住系嘛，所以佢都冇介意啦。 但系佢谂住出名嘅，可能系。 系咯。 即系叫做即系以退为进。 系咯。 我睇下， 我觉得佢， 我睇下，我睇下搵唔搵到佢访问。 系啊，真系要，真系要，真系要，搵一集俾佢做都唔都唔紧要，我唔介意。 咁咧，其实咧，即系咧。阿貓姐咧，其實我哋個我哋成日喺度講咧，即係點嘅？點解啲澳洲鬼佬咧，啲人咧可以咁撚狼鳩咧？即係你覺得係咪佢哋根本咧就係唔對呢個中國人嘅劣根性嗰啲嘢好撚無知，所以就 屌佢根本得鬼得閒理咩？最緊要有醉飲同埋食瞓嘅啫嘛。 咩食屌做 Steven 食屌瞓？ 係啦，做 Steven 嘅啫嘛，啲鬼佬最緊要有得做 Steven。喂，你冇睇頭先我出街話成街鬼妹喺度飲。 咩啊！快撚啲死啊！就係亡國。 啲 can 淨係飲，係啦。 就係亡。咁咧，即係咧，鬼佬做食 Steve 做 Steven 啊，另外一樣 high 嘅。你知香港有個希拉里噶嘛？係咪啊？ 邊個希拉里？ 屌理工嗰條啊！嗰個鬼佬啊！ 喂，嗰個邊個希拉里？ 屌佢真係叫佢真係叫希拉里咁啊！Hillary Bell 啊！ 咁鬼女人嘅呢個名。 唔係啊，所以咪三條女咯，車輪戰咯。 哎，佢死啦！食國貨又鹹濕。 咩？佢咩？即係我咧，我其實咧，佢咧。 系咯，食过货又咸湿。 佢食咗三，佢有三头住街喎，黐捻线喎，同埋有。 喂，佢又真系赚咁多钱嘅咩？原来喺教佢嗰个教大学教英文啫喎，佢、 三四皮拎翻强国几好使嘅。 哇，教英文都可以几条女真系，佢年纪都唔细喎，佢香港已经有一个，跟住强国两个啦。 唔系啊，强国香港冇嘅，佢喺强国有三个。 系咩？ 咁咧，即系咧， 即系香港唔系个女朋友喺香港咩？打电话俾佢咩？ 唔系，屌深圳嘅佢。 哦，都系深圳嘅。 咩？佢话咩？包在内地有多名亲密女友，更与其中一名女友育有六岁儿子啊！咁咧，即系咧，佢咧就唔知道，总之系佢最近咧就买咗深圳层楼，咁啊买咗成千诶九 赚咗成千万 九百万人仔系啦。咁就即係總之係俾其中一條女咧，38歲，同埋佢外甥，同埋另外一個男人咧，走去喺深圳碎屍，佢拎翻唔知咩湖南嗰度撞咗好鬼卡嘅，係啊， 拎翻湖南 嗰 度撞，即係斬咗之後就拎去湖南。 係啊，好。 但後屘點解會揾到係嗰條？佢點解會自首？ 唔係啊，即係無啦啦條無啦啦條女真係自首咁嘅黐。 我真係唔明點解條女會去自首咧？ 咩可能报梦咩吓佢扑街？ 定系俾钱咧？会唔会？ 边个俾钱啊？ 吓？ 边个俾钱啊？ 即系啲差佬俾钱督灰，或者啲村民即系俾佢可能袁弘噶嘛，跟住袁弘咁，跟住嗰啲村民咪督佢出嚟咯。 唔系啊，咁你无啦 咁佢一系就自首，一系就俾人拉咯。 咁你无啦有三个 party 出嚟嘅话，咁一定系督灰啦。 系咯。 点会？ 一系就有其他人督佢系啦。分裝唔勻或者 係啊， 係啊， 多數咯。咁啊，樓市環節啦，好唔好？ 誒、哎，樓市環節，好好好。 樓市環節咧，你呢排你聽講咧，你呢個經濟達人咧，有啲新嘅見解喎，即係咁啊。 喂，我睇最近嗰個新聞先。 咩新聞啊 ？FIRB 個新聞先，講舊年澳洲嘅新樓，你記唔記得先嗰個新聞？ 嗱，總之咧，呢、這個叫做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咧就。比舊上個 financial year 咧就升咗75% 啦，咁就有61 billion 咧係落咗新樓盤嗰度咯，係啊。 唔係，大部分都係買海外噶嘛話。 係啊。 係啊，跟住話最主要嘅買家，佢又唔敢公布幾多 percentage 係咩買家喎，淨係話咧公布咧最多嘅買家係嚟自中國啊嘛。 佢咪佢話25% 就係買咗新樓，係啦，81% 咧。就是買了這個叫做 residential 的 跟住說、除了這個之外最還有個 foreign investment 去年升了 60% 有沒 有看啊有啊有 看啊嘩、那個很離譜、啊那個、他說除了那個 research 除了是 residential 之外包括農地啊 commercial 那 些、啊、即是這個叫做 FILB 就估 36% 啊嘅澳洲嘅房地產投資咧係強國咯 ，which is 等於四成咯，係啊，即係呢個係 KPMG 股嘅 data 嚟嘅，係咪要死全家？ 死全家啦！喂，跟住我有睇咗个新闻话，多数咧而家咧佢哋海外收入嘅窿咧，而家系做 commercial 多啊。那个新闻讲， 你可唔可以讲一讲咩叫 commercial 窿？香港 commercial 窿即系话，譬如嗱，你系海外人士啦，咁譬如你开间公司买楼咁啦，咁你唔可以用 home loan 噶嘛，因为公司噶嘛，咁所以你唔要做个 commercial loan 啦，或者你买铺嘅，买铺嗰啲你唔可以做普通嗰啲 home loan 噶嘛，嗰啲叫 commercial loan 咯，买铺买农地嗰啲都，总之系唔系买住人楼啲楼就叫 commercial 咯，或者你买嘅楼咧系细过呢度嘅40个 square meter， 即系大概400尺10尺嘅话咧，咁你都唔可以做嗰啲普通嘅按揭噶嘛，即系譬如你买啲学生宿舍嗰啲咧。呢度好兴噶嘛，大学嗰啲宿舍咧， 都系黐线嘅其实。 系啊，嗰啲唔可以做普通嘅房贷噶嘛，所以佢好价钱好平噶。你见到成日卖呢啲20几30万都吓 Sydney 20几30万买到楼，嗰啲 agent 成日困人噶啦。20几万买到噶啦 Sydney， 嗰啲系即系可能系呢啲咁样咯。 系啊。如果 commercial loan 同埋 personal loan 有咩分别啊？ 你。主要是利率方面你梗係唔同啦，你 commercial loan 嗰啲通常利率係比较高啲㗎嘛，买普通买屋嗰啲呢利率就会比较低啲囉。 9厘10厘咁囉 commercial loan。 咁又唔会，即係譬如你而家讲緊普通一般房贷嘅话大概4厘几咁囉，你 commercial 嗰啲呢可能就5厘几，睇下你个 risk 有几，即係个风险有几高。如果你普通正正常常买铺嘅一般都应该因为你有抵押㗎嘛，咁可能就会比较平啲嘅。譬如你买农地嗰啲呢，咁个风险高咧，咁个利率会高啲。有啲我见过有9厘10厘都有噶，系啊。 咁你好多时睇过搵个 risk profile 嘅。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要睇啦，因为农地都算 high risk 噶，你点知嗰啲失唔失收嗰啲嘢啫，系咪先？ 咩？譬如好似 Orange 咁咧，即系咧全部啲咩工厂撤退咧，咁你收皮。 系啊，你 mining 嗰啲都系 high risk 噶嘛，所以如果你可能借钱整个 mine 咁都啲利息都贵啲噶，系啊。 咁啊，即系总之咧，呢个叫做喺2013年咧，其实咧即係呢個叫 spending of 呢個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咧，就係呢個叫做5.9个 bill 啦。跟住2014年咧就係12.4个 bill， 跟住之後2015年咧係24.3个 bill 啊！你話咪黐撚咗線 ？FILB 嘅 data。 同埋 FILB 嘅 data 咧，其實唔準嘅話，你聽啦，好多人咧根本就已經攞 PR 翻中國做嘢咧，跟住買咧嗰啲 FILB 係 佢唔計噶嘛，當你本地人咁買啊嘛。 係啊係啊，但其實根本嗰啲 source 分係海外噶嘛。 同埋你好多時你嗰啲好多有陣時係 figurehead 添。 係啊係啊，嗰啲佢又唔計喎，所以我覺得好唔準喎呢個 figure 其實。你如果 double 咯，我覺得。 其實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啲澳洲佬唔樓咯，七年之間咧 home prices 咧升咗55%。我都唔 出佢哋租樓噶嘛，好多人。 我都唔知點解啲友仔仲可以繼續飲酒嘅，但係你租都會升嘅。你租一樣升嘅啫嘛。 你租完啲咯，佢覺得。 黐撚線。 係啊，佢哋唔 care 噶，會唔會再唔係會揾個強國嗰啲咯？ 黐撚線。 係啊，食國貨咯，食國貨有車揸有樓有樓咁冇所謂噶。 係啊，係啊，咁啊，即係呢個。即係咧，但係咧，無啦啦咧，呢、這個叫做domain 咧，琴日咧出一篇文咧，就話即係強國嘅 economic shock 咧，會影響呢個叫做會加息咯，係咯。 哦，係啊，會影響澳洲嗰個 rating 啊，長遠嘅穩定性啊。 係啊，因為即係佢話呢個叫做呢、這個叫因為點我睇唔到篇新聞。呢、這個總之係戇鳩鳩咁樣。 係咪 Moody 嗰篇啊 ？Moody rating 嗰篇。 Moody rating 嗰篇。係。我要揾翻篇新聞出嚟，我唔夠見㗎。得唔得啊？ 黃太。 都唔見咗篇新聞添。 你上網 search 咗 Moody rating 嗰單啊嘛。 我 print 咗出嚟又唔知。 Moody rating。 要揾到啊！總之 Moody rating 咧呢篇咧又係Kai新聞嚟嘅。咁咧呢個穆迪評級咧，咁就即係警告澳洲咧，如果澳洲政府咧就唔喺短期內加税嘅話咧，佢就會認真咁考慮對澳洲嘅主權咧嘅評級咧，就會由呢個 AAA 咧。 喂，但係個 Turnbull 話減税嘅喎 ，Turnbull 話要減公司税嘅喎。 咩啊？佢話要減 personal 添，但係佢已經係，但係佢已經係短短一個禮拜內之後。冇再提呢啲嘢啦，因為俾人屌到撲街嘛。 係咯，啲公司交0%税，咁我唔明佢。 同埋你而家屌你你而家 Panama Papers 爆咁撚多嘢，你幾大話要加税嚟爭選票啦，係咪啊？你戇鳩。咁啊，即係咧，即係總之咧，呢個叫做這個無啦 Labour 咧就爆咗咧 coalition 咧諗住加煙税咯，每包煙咧再加多廿蚊咯，變咗四廿蚊包煙啦。 切，咁你煙税都唔加得好多，你幾有幾多人食煙澳洲？ 你煙税加唔到嘅，即係總之而家穆迪咧就喺度即係喺度空鳩澳洲啦，話如果你再唔加税咧，咁就會 lose 個 AAA 嘅 credit rating 啦。咁如果 lose AAA 嘅 credit rating 咧 ，which means 咩咧？即係譬如咧澳洲啲 RBA 啊要去借錢嗰陣咧，咁就要俾多啲 多啲利息 啦，係啦，咁就即係基本上咧，你都係滴漏效應嚟㗎啦。如果你上頭 喂咁跟住澳紙又跌，咁啊啲銀行好大鑊㗎咯。 澳紙又跌，息又加，咁咪唔加產。 系啊，而家所谓话搭沉船咁解咯。 系啊， 我唔觉得佢应该咁亲中咯。佢而家应该要亲嗰啲咧冒起嗰啲国家咯。 唔系，好似美国佬都系，美国佬会黐印度。 系啊，黐印度啊，黐。其实佢我唔明点解唔黐印尼咯，因为印尼咁近系咪先？ 同埋印尼根本自己咁捻多人，你凑得掂佢哋又近，系咪先？ 同埋好多印尼人，佢都唔一定要过嚟，佢可以去新加坡系咪先？ 唔系印尼人都唔肯过嚟啊。 咪系咯，佢宁愿去新加坡都唔嚟啦，系咪先？ 好多印尼人都唔肯过嚟噶。即系嚟到你班鬼佬，我对佢差系咪先？ 系咯，咁其实我觉得应该亲印尼好过亲强国啦。 你亲呢个叫马来西亚都好啊，系咪先？ 咪系咯，马来西亚都 OK 噶，系啊。唔明点解呢个 Turnbull 要一定要亲中黐乸线？ 即系总之咧，呢、這个叫做咧，譬如咧，原来咧呢、這个 AA， 如果原来呢个 AAA rating 咧就叫最佳啦。如果 anything 咧系咧 below BB 咧，已经系 garbage 嚟噶啦，系啊。咁咧，澳洲咧，原來咧係全世界咧，得12個政府咧係有 Triple A rating 嘅啫嘛，係啦。咁就即係咧，即係其實點解咧調低呢、這個？即係其實好似你我唔知貓姐咧，你之前咧有冇睇咧香港咧佢俾人調低咗 AA 變咗 AA 咁樣啦？咁就咧即係講咧，其實全香港嘅 business 咧都係要調低佢嘅 rating 咯，因為佢嘅 business 嘅 rating 係唔可以高過政府噶嘛，因為譬如個政府根本就自己都保住唔到自己嘅話，幾時輪到你啲 business 啊？ 你啲 business 咁，因為你政府睇住個銀行噶嘛， 係啊， 你銀行你啲生意又要問銀行借錢，你 問你都係要問翻政府噶嘛， 係 咪先？ 就係咯，咁係有影響噶嘛，互影響噶嘛，係 啊， 咁你政府加息，你啲銀行都加息啦，係咪先？ 係啊。 啊、所以、啊、不過我覺得真係而家全世界都戇州州嗰啲人，唉，成日都北望神州嗰啲人，以為就係 咩？以為有寶咁咯？ 以為有寶白痴咯？ 咁其實 Moody's 咧嗰個 report 咧就叫政府咧就叫加 GST 啦，同埋呢個叫做scrap negative gearing 啦，同埋呢個叫做即係喺個 super 喺度加税咯，係啊， 係啊。唉、哎，你谂下 negative gearing 啊 ，review 都唔肯啊，点会改啊？ 咪话咯，但系呢个 Moody's 出到声咧，美国佬就已经系想怼冧你噶啦，我系咁谂啦。 咪其实美国佬咪玩嘢咧，嗱你咁亲中嘛，咁咪乘机会怼冧你咯，搵 finance 怼冧你啊， 系咁咯，即系即系揸紧你银根啫嘛，或者 pull out investment 咯，或者玩够你，唔帮你，又唔帮你， 系啊，咁咪玩完噶咯，大陆又唔会理你系咪先？ 咩？大陆攞完钱就走噶啦嘛。 系啊，即系你啲地攞完你啲嘢走。 屌，我都唔知点解死白鬼咁捻戇鳩嘅，即系大陆咧就出名咧出呢个中国式阴道啦，陈云老师所讲啦，佢出埋啲咁嘅湖南帮啊，即系周围打劫人啦，跟住之后去日本啊搞和人哋啲嘢，去到周围都搞和人啲嘢嘅。屌你老尾，大陆啲咁嘅閪切国家可以癫到啊！你知肯亚嗰单嘢啦，无啦啦塌晒成扎台湾人去大陆审啊嘛，黐捻线噶嘛， 好变态嗰单嘢。 屌你咪閪， 点解会塌咗嗰班台湾人？我真系明。 因为嗰班台湾人系 involve 啲电话骗案。系 ，which 系有强国人 involve 咁样咯，咁、 oh. 所以即系强，即系呢个叫做所以大陆咪同肯亚讲就话得啦，呢班友全部中国人嚟，我哋遣送翻佢。跟住之后，肯亚走去问台湾，喂，大佬你系咪有啲咁嘅事？跟住台湾咧，即系台湾有大使喺南非噶嘛，咁啊屌鸠咯，即刻冲去肯亚度话喂，大佬呢啲我哋台湾人嚟，你唔可以咁带走佢，但系阻止唔到，捉晒翻大陆。 捉咗啦，已经你边有得讲嘅啫，大陆都冇理讲，冇法讲嘅。 咩啊？所以啲友仔咪话大陆其实喺度玩鸠蔡英文咯，呢单嘢系。 系啊。 即系睇佢点拆咯。 一来啦，二来我觉得澳洲咁样，佢搞到个国运都差噶啦，你搭沉船。 乜冇得救？ 系啊。即系你自己食国货，人你食国货，你都冇理由带你澳洲都搭沉船噶嘛？ 冇得救， 我哋有得救啊！唔好投佢咯。 唔系啊，我哋咪要自救咯，所以咪 自救咯，唔好投佢咯。 咁 边个仲投佢仲澳洲咯？今次 咁你即系你知唔知咧？即系咁啊，讲翻我哋自救行动啦。喂，我哋偶像咧，阿 Jo 哥咧，阿 Dick Smith 咧。Climax 喎、啊、最近， 哇 Climax 喎、啊、佢真系正喎、啊，呢个简直系我哋嘅男神啊！ 咩啊？咩？仲有咧？你即系佢咧？原本咧，其实点解阿 Dick Smith 系我哋男神咧？其实 Dick Smith 咧系我哋澳洲一个零，即系以前零售巨子啦。佢单佢个个电器， 佢如果以 in terms， 佢系会唔会似边个？会唔会似阿顺禄老细咧？ 似啊似啊，肥佬。 肥佬啊， 肥佬，肥佬大眼镜， 系啦，佢好似阿顺禄老细咁，即系个 style， 系个即系 hea 咁啊，但系识嘢咁咯， 系啊， 屌咁捻样都俾你谂得出， 佢又唔系话有钱到李嘉诚嗰只，即系阿顺禄老细咁上下啦，应该差唔多啦，大家啲 net 有啲钱，有啲钱又好得民心咁咯， 系咯，又系以前又系搞嗰啲实业咁样咧， 唔系咁，佢而家都退休啦，佢卡。咁咧，即系咧，其實咧，原本咧，阿 Dick Smith 咧，即係呢個零售巨子咧，咁就原本咧，就即係佢就想即係懟冧一個即係你知之前我哋澳洲咧換總理咧，咁就個 head of 嗰、那個即係叫做嗰、那個叫做乜鬼嘢？呢、這個叫Speaker of 呢個叫做 House of Commons， 我唔知道中文點講啦，即係發言人咁樣，唔係即係唔係發言人主席啦，係咯。即系基本上你等于曾玉成咁啦，系啦，咁就即系因为佢用 taxpayer 嘅钱嚟搭直升机嘛，所以俾人炒鸠咗啊嘛，咁就咧阿 Dick Smith 咧其实就好鸠憎佢啦，咁咧咁就即系其实咧原本今个礼拜六咧 ，which 其实头先发生咗啦，咁就即系自由党就要提名边个走去选呢个 McKellar 嘅选区啦 ，McKellar 嘅选区系咩咧？就系、是、Avalon 啊 ，Palm Beach 啊，即系等于香港嘅浅水湾系超级豪宅区咁样咯，系咯，咁就啊，咁其实咧系输鸠咗嘅。咁咧，阿 Dick Smith 咧，咁其實咧，即係禮拜一個人咧，佢咧喺報紙嗰度咧就登撚咗個全版嘅廣告嗰度咯。咁就話，如果你投俾阿Brown Bishop 嘅話，咁你係咪想呢個叫豪宅區變咗做呢個叫做上海咯？咁好鬼正咯！咁嗰個廣告咧，咁咧就係咧，即係將呢個咁嘅海灘啊，好多人喺度，跟住側邊全部都係啲好核突嘅高樓大廈咁樣咯。 而家你。你嗰、那個咩啊 ？DY 啊， 已經多 condo 啦， 已經勁多啦。DY 同埋嗰個 Y 維哇，勁差多啦。 DY Coleroy、Narrabeen 嗰啲全部都係啦。 咪咯。 係咁就咧，佢就話咩 ？Please consider the future of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when casting your vote to select the Liberal candidate for McKellar。佢就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好正咯。佢就話呢個叫做politicians of most political persuasions talk about the need for growth， 即係佢就講一樣叫 perpetual growth， 一年復一年嘅增長咁樣啊。咁就話咧，即係咧，佢就話 ，however， they're very careful not to communicate what that form of growth actually is。In fact, this is perpetual exponential growth. Surely it's obvious that perpetual exponential growth is a finite word for impossible。咁就話咧，即係佢又好撚唔想咧，澳洲嘅 population 咧喺2020年，即係2020年嗰陣，2050年嗰陣咧就由26 million咧變咗做50 million 咁樣咯，係啦。咁就話即係你投票俾呢啲咁嘅賣國政客咧，就會將呢個叫做原本係好似淺水灣啊，即係好冇乜高樓大廈，全部都係啲屋嘅嘢變咗做 Shanghai 同 New York 咁樣，一係有好撚多嘅 high rise building 咁樣啊嘛。系啦， 其实根本而家就系啦，你睇到周围都起到咁多。 但系佢个广告真系好正咯， 佢个广告好 key 喎，正。 咩啊？系啊，就话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就话呢个佢要整一个就叫 anti growth argument 咁样咯，系啦。咁就佢都知而家咧，即系原本咧 Tony Abbott 咧都谂住 key 鸠佢嘅，即系 Tony Abbott 因为其实系即系其实报仇啫嘛，系啦。原本谂住揾另外一条友，但系而家佢哋提名咗另外一个人，咁就唔知搞唔搞得掂。但系呢、這个。Baron Bishop 咧就缺乏呢个党内支持咧，咁就基本上已经收皮。 Baron Bishop 系咪同阿 咩？喂喂，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唉，唔撚好意思，各位听众，断撚咗线，搞乜撚嘢？ 黐撚线！ 头先讲到 Dick Smith 啦，即系 呢啲即系你话佢系即系雪梨嘅呢、這个叫做759老细啦，林生啦，几似嘅真系， 系似一个。 即系佢又唔系乡市派嗰啲好捻火爆啊，好捻猛啊，又唔系 Donald Trump 嗰啲系人都屌嗰啲啊，但系佢系阴啲阴啲，但系插你一刀嗰啲啊， 即系好似759啊，信啦， 好似759月肥佬。不过即系Baron Bishop 咁捻贪官污吏，选唔到啊抵死嘅，形象太差啦。 喂，佢其实同嗰个咩有唔系有关系嘅？ 同边个啊？ 那 个 Julia Bishop 我睇下先，可能有睇下先，睇下先咩咩睇嚟系冇咯，屌 冇关系 嘅，冇啊，冇，OK， 你仲有咩想讲？ 头先你讲嘅咩？我讲到断咗，我都唔记得咗。 我哋讲紧呢个叫做 Dick Smith。喺度话澳，如果你再选俾呢班咁样卖国的捻人，雪梨会变上海。 哦 ，OK， 系、哦，不如讲下今个礼拜嗰啲 auction 啦。 咩啊 ？auction 呢个系我哋重点嚟噶嘛，环节嚟噶嘛。 其实跌咗咯，其实跌咗咯。 我之前有睇个新闻话，雪梨咧嗰啲 unit price 咧有个区咧跌咗19%嘅，你有冇睇啊？ 有啊，其实佢就喺度话雪梨咧，同埋 Melbourne 一样咧，都 face 紧呢个叫供应太多嘅问题咯。即系你买咗翻嚟，你即系屋就话抌喺度唔收租啫，因为啲金额大啊嘛，即系靠 negative gearing 咩啊嘛。你 unit 好多时啲人放翻出去噶嘛。 系咯。 系啊，或者放。 但 系 睇好似话睇嚟个政府想唔想咩，即系褪，佢屋就照起，但系宁愿收多啲移民。你有冇睇呢个新闻？ 咩移民啊？你讲， 即系佢宁愿收多啲migrant 啊，嚟补充翻嗰、那个supply and demand 啊！ 屌你啦，你咁多 first world 人想嚟，你又唔俾人嚟，系咪先？收埋啲乜垃圾？ 咪强国咯，多啲 系啊！你强国啊，啲咩回狗啊，嗰啲乜嘢咯？今日咩？今日嘅auction 嘅69.14%。 哇！恭喜发财啊，低咗70%喎。 跌咩？其实几个礼拜都系咁。 哇！真系，咁好快会呢、這个楼市都几危危乎啊。 咁啦，即系其实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我 post 啲文章咧。而家咧，啲友仔开始开加拿大刀，即系喺度屌鸠话嗰啲温哥华好多富二代啊。在度使老豆老母钱啊！ 喂，呢度都有啦，东区嗰啲唔多咩？ 但系其实呢度嗰啲冇咁明显噶，但系你温哥华 真系 周围都系噶。 佢冇咁扬啫，唔系明显。 系啊，咁就即系其实即系原来咧呢、這个叫做原来這個呢个咧我哋澳洲嘅国宝咧居外网咧喺加拿大咧都有做噶。咁就话咧，即系头先我哋就讲话澳洲。嘅 foreign investment 對於呢個叫做澳，即係對於澳洲嘅樓市就每年係雙倍咁樣啦。舊年同埋而家咧，原來咧強國人咧，呢、這個直情係強國 data 嚟嘅。強國咧透過居外網咧嚟睇加拿大嘅樓咧，係激增咗134%。 哇！ 係啊， 加拿大仲可以買咩？強國人 買到嘅，買到嘅，係啊。 點樣買啊？ 咪就係、是、就咁買咯。 你澳洲就有好多方法渠道啫，佢话就话限制你啊，但系嗰啲强国人好多计噶嘛。 唔系加拿大直接买噶，冇。 而家都冇限制咩？之前咪人投诉咩？ 佢投诉佢只不过系睇下你啲funding喺边度嚟啫嘛。佢其实佢都冇掩鸡笼嚟噶， 都冇掩鸡笼咗，咁同澳洲都差唔多咯。 其实仲衰，其实我觉得加拿大系仲衰嘅某程度。 即系其实咩人都可以买加拿大真系。 系啊。 咁咪仲衰真系。 咁就话咧，即系咧，佢访问呢篇报道咧，其实 Bloomberg 到嚟嘅，咁佢就话即系佢访问咗咧。強國買家淨係今年、啊、已經係have purchased one third、啊、of the properties for sale、啊、in 呢個 West Vancouver， 即係等於東區咁樣咯，係啊。咁嗰度個 average price of a detached home 咧係3.1 million 加幣咯。 喂，似 Sheffield 多啲喎、 啊。點解 Sheffield？ Sheffield 都起碼3 million 啦，而家買 house Sheffield。 點解 Sheffield 柒噶嘛？West Van 好型嘅。 我即系嗰啲都系有钱区嚟嘅。 系啊，即系 West Van 好型嘅 ，Sheffield 净柒啦。 大 但系 Surface 好贵喎，而家 唔系，但系好柒噶， 系咪？ 但我真系觉得好柒， 好杂噶，其实 Surface 唔系，即系有条 M4 喺度又嘈，系咪先 ？Concord 即系你 Concord Row 后边嗰啲 OK 啫 ，Modlic 嗰啲 OK 啫，系咯，但系你。Sheffield 雜噶，系啊！你有條圈 m i 喺下面已經好恐怖啊！你唔覺得成 隔離埠有回教子咁樣噶？ 你唔覺得圈 m i 好恐怖咩？成條圈 m i 我又唔知道，我就知道我朋友之前住喺度住俾人偷嘢咯，架車爆車偷嘢咯。 咁恐怖 ，Sheffield 係啊，直情成個 high 翻掹咗出嚟嚇。 Sheffield 近邊頭啊 ？Sheffield 近 station 咯。 哇！咁撲街喎，係啊！ 佢擺橫街，跟住咧俾人爆咗。 咁陰功。 係啊。 咁咧，即系呢个叫做系啦，即系总之就即系温，即系强国人咧去呢咁嘅加拿大买嘢咧，都系买温哥华同多伦多咯，系啦。咁就即系 好似呢度雪梨 Melbourne 咯， 系啦。咁咧，其实咧，好似雪梨 Melbourne 咁样咧，佢都系负责，即系总之系买捻咗33% of the market 咁样咯，系啊。 哇！ 系啊，都好大镬噶，但系加拿大人白鬼咪好似呢啲白鬼咁样，全捻部都系猪嚟咯。 系咯，咁鬼蠢咧？咪系咪嗰个侧田啊？ 侧田侧头啊嘛，佢基本上而家系即系即系而家啲人咧， 佢咪当睇到啊？嗰、那个特使人侧头？ 唔系啊，佢系都系好想投共噶，但系中国唔收佢啫嘛。 哦， 好想投共噶，系啊，即系成日喺度话要即系加强呢个对华关系啊，签呢样签嗰样咁样噶，系啊。 咁 cheap 嘅又系。 系啊，咩？ 佢你觉得佢衰啲定系猫咁衰啲？ 猫咁一定系猫咁。 佢卖国啲啊，应该 唔系猫，即系咧，侧田侧头咧系做埋好多扑街嘢，即系例如咧存款要收税啊，中央银行可以随时盗用你啲存款嚟救市啊，即系基本上系即系你冇保障噶咯，跟住之后又即系加税减好多福利，即系譬如以前生仔好多tax benefit 嗰啲咁样，咁咪减捻晒咁样咯，系啊。咁但系猫咁样唔系直情系投共啊嘛，屌佢老母啊！真系，即系你唔会喺加拿大发生过，即系唔会加拿大唔会容许有啲咩加中国旅游连啲咁嘅发生噶嘛，啲友仔屌到扑街噶嘛。 咁系 一定系猫咁。咁就即系呢个叫其实温，其实咧即系咧呢个叫做最近喺纽约时报咧有篇嘢咧就屌鸠啲咁嘅强国富二代咧。我想呢即是呢如果你说要了解香港和强国的二世祖啊官二代啊富二代啊这些东西我敢认第二绝对没有人敢认第一咯。因为我真的对着这班友呢我不说我成世人都是对着这班撚样你班友夹这条尾我都知道你想怎样、啊。那啊其实最尾呢就讲啊你有真的我不你呢度卡嘅喎，即系咧，嗰、那个即系你知呢度嘅天主教势力好大噶嘛？ 系啊系啊系。 咁咧佢咧喺度咧叫 Qantas 啊、SBS 啊同埋 Catholic 嚟叫 Stop Support 呢个 Marriage Equality 嘅 campaign 咯。咁香港听众咧就唔知咧，你知 Turnbull 咧就佢嘅竞选承诺就系、是。承諾在重選之後呢就會推動這個公投嘛，那就即支持這個叫 marriage equality 同性合法同性戀， 好像是肛交合法化啦，係咯，即屌屎忽合法化咁樣啦。咁咧呢個咧，即係咧，我真係覺得呢個天主教會好正咯。佢走去，即係佢走去 send 一封信咧，走去 send 俾 Telstra 就話。You may be aware that the Catholic of Sydney is a significant user of goods and services from many corporations, bo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Undoubtedly, many of the Catholic population of Sydney would be your employers, customers, partners, and suppliers. 咁啊，空鳩佢喎，幾正？ 正正正！ 即係雖然我係爺撚啫，但我非常支持啲咁嘅嘢。你要嘥咩嘥撚啲錢公投啊？係咪先？ 咪咯， 因为咧，其实咧，即系咧，而家啲友仔咧就好够嬲嘅，因为 Telstra 咧，佢就 decide to pull out 呢个 from 呢个 public debate 咧，即系佢拒绝啦，就 sponsor 开呢个 forum 啊，就会 debate 呢个叫做呢个同性婚姻嘅合法性啊，咁就啲咁嘅左交插捻到去扑街咁样。 不嬲，澳洲啲左交都唔使理噶啦，都系黐线噶啦。 同埋你知唔知 Clive Palmer 即系全部冇逻辑嘅啲左交。 咩？你知唔知 Clive Palmer 破产？Clive 边个 Clive 啊 ？Clive Palmer 哦，嗰条牛脷，嗰条肥蟹。 咩？但系嗰条 唔系佢好似红梦红大师，我觉得佢 咩系啊？佢之前 你觉得佢似梦红嘅咩？ 佢戆鸠鸠咁咯。 唯一之前佢又喺度支持曬Malcolm Turnbull 啊 Liberal 啊，咪好似懵紅咯，支持689咁咯。 係啊，但係而家啊， 而家反台啊嘛。 Malcolm Turnbull 而家直接話佢喺度，佢即係佢請嗰個全澳洲最撚手搞破產嗰啲咁嘅嘢啊嘛，要 look into Queensland Nickel 啊嘛，咁就喺度爆鳩佢話佢攞 Queensland Nickel 做呢樣做嗰樣咁樣啊嘛。 唔係因為大嗰個咩 Citric 嗰個公司爆佢先嘅。 系啊，爆佢先啊嘛！ 系啊，跟住可能猫琴即系见单全收，即系做嘢啫。老细叫走做嘢啫。 因为如果唔系佢爆佢啲黑材料，越爆越多咁样。 咪系咯，咪蒙熊大师，我觉得呢个系。 但系咧，阿 Kai Palmer 啦呢单嘢咧，唔系其实我咧，我知佢前边。 我真系想睇 Kai Palmer 应该好似蒙熊大师咁话，我会爆猫琴啲衰嘢，咁就好睇啦。 睇嚟都会咯，因为。Kai Palmer 咧，即系原本咧，即系佢之前咧，即系佢走去佢同佢党友咧，今个礼拜开火啊嘛，即系佢党友话 佢其实应该做 mining， 佢知道好多呢啲入边嘅哪吒嘢噶啦，实 你捐献嗰啲咯，嗰啲 perk 嗰啲咁嘅嘢 咯， 即系佢而家喺度即系佢而家喺度屌鸠，佢俾佢之前个党友话咩管这间公司都管唔掂啊，点管个党啊，跟住走捻咗咁样咯，跟住佢已经好鸠嬲啦，跟住睇嚟咧，譬如今个礼拜咧。那班友又在翻查，即是说他做假数那些什么东西， 我有预感他会发癫。 喂，如果他发癫好像刘梦红那么好看。 是啊，即是我当然希望他不好像刘梦红那么尴尬。因为还有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呢他的样子是似边个呢你知道 Donald Trump 呢之前呢他是跟New Jersey 的州长是撼的嘛，跟 New Jersey 的州长输够之后呢就即是做了他的马嘛，叫 Chris Christie， 另外那个肥佬嘛。 哦，另外那个肥佬。 他好像样子来的。 好像。 即是我够够咁样。 喂，我真的想看他爆大镬，如果他跟 Trump 爆大镬应该好看的。 是啊，即是今个礼拜咪 滥炒喎，滥炒喎。 唔系今个礼拜其实咧挖鸠咗咧，即系肥佬咧买啲咩楼咁样，其实佢啲楼普通啫嘛，佢同埋佢起个卡苗 先。最好佢即系点讲啊？咁串你个你嗰啲人咁样督佢背脊，跟住佢就爆大镬。 佢爆埋 John Howard 啲嘢出嚟。 系啦，哇，咁精彩啦！ 咁自由党亡党噶咯， 今日好睇啊！ 同埋其实Kai Palmer 即系好似民主党咩分拆咁。 Kai Palmer 咧，佢做呢啲咁嘅 resource 嗰啲，做咗咁多年咧 ，panel paper 嗰啲嘢，佢分咗自己都玩埋一份啦。咁佢咪暗名爆咯，系咪？ 系咯，暗名爆咯，咁咪好睇咯。 系啊，喂，节目做到呢度啦，咁其实我都唔系咁舒服，咁我执埋啲嘢，咁就系啦。记得同香港听众讲嘅，交台费落街站支持叶普成2016立法会选举。好啦，咁我哋下次再。